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网易云音乐出品，有声书《兼职无常后我红了》。 第五十九集。哇，说的是我曾祖父唱戏那时候京城比较公认的版本啊，一个是隔壁的郡王府，再有就是军警稽查处、警察总监公馆和京师警察教练所。实际上四个地方原来都是勋贵住的，但许多不得好死啊，所以都一直在闹鬼，闹到后来住进去的高官也都惶惶不安，不敢再要这大宅子了，最后只好让军警们住进去，期望他们能够镇得住，但唯独这郡王府是连军警也没有住进去，无他太凶了。余杭家说这故事估计也不是第一次了，熟练得很。我曾祖父说也曾有高官住进去过，但是一段时间后妻妾的头发一个劲儿的掉，都快要掉光了，他自个儿是个秃瓢，虽然不掉头发却老是做噩梦，下令找先生来看，那先生都说能力不足，自己请辞，也给建议说早点搬家。那高官思来想去啊，还是舍不得大宅子，便把那水井给挖开，哦，才发现他们一直喝水的井里有十几具白骨。其中一个姨太太当时就吓疯了，一家人遂匆匆搬了出去。陈星宇听得都抖了一下，尤其是当他听到说井里有白骨的时候，陈星阳倒是摸了摸下巴。这白骨都找到了，难道不能做法事消除怨气，或者干脆镇住吗？余杭家仿佛就在等着他问一般，嘿嘿笑道：你当他没想过吗？那个时候也有人提议，索性丢两颗手榴弹，什么怨鬼不怨鬼的，炸了算完。或者和其他凶宅一样，找军警搬进去住一段时间，就不信镇不住。可是，难道只有白骨吗？那宅子邪性的地方可不止。他们找那看事的先生一说想法，先生才说：你难道就没发现你太太屋子里多了双老旧的绣花鞋吗？靠！陈星阳吓得有点发毛了，忍不住抓了蓝河的袖子。余杭家悠悠的道：那先生早就发现了，宅子因为荒废的时间长，有四大门住了进去，他们这一来，住在里头的仙家都不满了，道行不浅，那先生都不敢惹。哎呀，高官这才回神啊，太太这些日子性情的确很古怪，只是他成天在姨太太处不甚在意，就此搬家。此后啊，也有两三个不信邪的住进去，下场凄惨，便一直闲置。直到陈星阳凝神细听，直到什么？余杭家说道：直到后来作为景点开放售票，第一批游客就是小学生，更别提后来的部分，还改修做了学校。知道什么叫童子节吗？有的小孩子不懂事，喜欢耍弄小动物，四大门又是要渡劫的，有时候就应在小孩子身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或者游客太多来来往往，四大门也烦得搬走了。他说完了，喝了口茶水，陈星阳也就放松了下来。此时于夫人悠哉悠哉地补充了一句： 但只是动物搬走了，晚上这里是不对外开放的，有时候有些剧组进去拍摄，据说也曾撞到穿古装的无脸丫鬟在哭。 陈星阳一口气差点没上来。 于总，刘总，你们是故意的吧？串通好了。 他刚松了口气，这一句话他冷汗又要下来了，大家哈哈笑起来。柳纯阳道： 哎呦，你就是太虚，你看人家蓝河脸上有变过色吗？ 可不是嘛，被他揪着袖子的蓝河全程面无表情，甚至还在吃菜， 看到大家看过来，讪讪一笑。哎，我不信那些嘛，大家都能抢答了，还真是心智坚定啊。鬼故事吓不到，亲身体会都不能为之所动。 我看小兰这个性格很好， 于夫人说道。 等纯阳的电影上了，片约肯定更多。家航，咱们最近是不是也有些电影？你看有合适小兰的吗？ 兰和之前被柳纯阳介绍着去帮了他们一次，一天就收工了，但效果却是立竿见影。柳纯阳认证过演技差不了，男二号男三号之类的做人情对他们来说就是随口一句话的事，但以余杭家的性格，特别重要的影片或男一号是不能随便给的。他拍电影到底还是为了赚钱，蓝河知名度还不够，反正有个度在里头。余杭家看了看手机道， 嗨， 已经打好招呼了，有合适的就联系小兰去试镜，大家合作也不是头一回了，前两天我还看了追的片段，表现得相当好啊。 蓝河赶紧谢谢老板给机会，当然还有柳纯阳的介绍，这里头显然还有他的面子。余杭家仍盯着手机，忽然站起来道， 那个巧了巧了，哎，宋齐云和那个他们家公子也在这儿吃饭，我去找他打个招呼。哎，你们先慢慢吃啊，需要什么和阿静说。 他嘱咐一声，火急火燎就出门了。带他出去，于夫人慢悠悠道， 肯定又想找宋启云说合作的事儿。宋启云那儿子不是在磨新剧本吗？这次不知道怎么迟迟没投钱的动静，他就心动了。 蓝河对这些情况不了解，只知道说的宋启云儿子应该是编剧玄光。 是玄光老师吗？他好低调哦，从来不露面。 于夫人道， 是啊，听说身体也不是特别好，我就远远见过一次，看起来明明挺健康的嘛，也不知道真的假的，特低调不出席活动，我怀疑啊连网都很少上。我听人说以前投资方想推荐当时特红的明星给他们，玄光也说不认识，演技太差了不要。 人家有这个底气嘛，我都被嫌弃过。 陈星阳也八卦起来，他还拍过宋其云的电影，也知道这些事。 哎，我跟你说，宋导的电影好多都是他夫人娘家那边投资，剧本又是儿子写，高质量一条龙产业啊。所以啊，这次是怎么了？不会和夫人吵架了吧？平时感情很好的。 于夫人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宋其云一家实在低调，摇头道， 反正老于是屁颠屁颠的想去看看有没有漏剪。 柳纯阳立刻捂着心口道， 难道他有我一个还不够啊？ 于夫人说， 你这赚钱的本事也大不如前了。 柳纯阳道， 胡说呢，我票房还好棒呢。 于夫人无辜的道， 我这不是顺着你的说吗，本来想说姿色，想想算了。 不说了，待会儿吃完我也去敬个酒。 柳纯阳摸着下巴道， 之前宋其云帮了一个忙，一直想找机会感谢，哎呀，他还老是推辞。 至于为什么不和余杭家一起去，在场的人都清楚，美食当前，柳纯阳怎么可能迈得动步子啊。余杭家倒是也没多久就回来了，但表情有点古怪。 这是怎么了？ 余夫人一看就不对，余杭家回来的比他想象的快多了，感觉就是打了个转儿。柳春阳也道， 哎，不会走了吧？我还想去找宋其云喝个酒呢。 余杭家摇头， 哎，没弄清楚，宋其云和他小舅子一家都在呢。 嚯，这不倒了霉了， 先前于夫人才说宋其云很多电影都是他老婆娘家那边主要或参与投资的，人家要在余杭家怎么好意思挖墙脚呢？大家只以为他因此受挫，他却摸了摸额头，心里泛起了嘀咕。 总觉得出包厢后宋齐云特别急地喊了他儿子，但余杭家问，宋齐云又说没事。余杭家一想也不管了，可能吵架呢，不爱说。柳春阳说道， 哎，那我待会儿也去找他们。哎，兴阳也得去吧。哎，狼和你要一起去吗？ 陈兴阳说道， 好啊，同去呗。之前我姐给宋导也推荐过蓝河，倒是可以再去打个招呼，一回生二回熟嘛，说不定宋导下次有啥合适的角色也能想到你。 他琢磨蓝河演技也挺好，配角总能混上一个吧。陈星宇也开口了，大意是让蓝河脸皮厚一点，大家觉得他高冷。起初要角色的时候，他也是一遍一遍给柳春阳自荐。蓝河哈哈笑应了， 行啊行啊，那要是成了我再请你们各位吃饭。 不过这饮料喝多了，他还是有点想上厕所，说了声失陪就出去了。白武本以为蓝河要走了，也跟了上去。蓝河确实朝着卫生间去的，但他经过一个包间时，因为都是老宅子了，隔音也没那么好，加上他听力不错，就听到里头传来隐约的声音， 荡荡游魂何处留存，有路将军筑起精神，招如真魂。 这不是招魂咒语吗？怎么还有边吃饭边收魂的？或者说怎么还有人吃着饭就掉魂了？先前服务员还介绍他们这宅子风水好，放了很多镇煞的东西。蓝河都觉着奇怪，但脚步不停，继续往前走，却听见声音若隐若现， 宋福潭，宋福潭，回来了，怎么还不回来？ 他差点没再次在依萍面前失态。宋福潭，不会是同名吧？蓝河的心砰砰跳，京城那么大，难道他和今天的小宋都在兴双吃饭？可这么吃着饭都能离魂的应该也不多吧。如果真是小宋，那这是不是什么暗示啊？今天就是绝佳的脱马之日。蓝河想着，隐隐还激动地进了卫生间，白武则在外头继续蹲着。蓝河在卫生间待了一会儿，探头看依萍没注意，轻手轻脚地出来迅速离开了。可不能把依萍给带上，他顺手还从口袋里拿出了口罩蒙在脸上。也不知那离魂的到底是不是小宋，要真是小宋，能从布了风水局的星霜把他拖走的妖邪还在，总不能对那玩意儿一起露脸，要不是那就更不必说了。他一路又看又闻，星霜没有宋福潭或其他游魂的身影，他一直走了出去。外头街上冷冷清清，并没有多少路人，今天天气不太好，夜幕也已经降临了。服务员以为他要走，在那儿问他有没有开车来。 啊，没事，我就走走。 蓝河正说着，见这条街前头一处有个带红袖章的老鬼正在喊， 嘿嘿，你们怎么不买票啊？ 蓝河心中一动，直接往那边走，那里正是隔壁已作为景点的郡王府，这时候都已经不放游客进去了，保安室倒还有人，正在收拾东西。蓝河一琢磨，蹲着就钻了进去。老鬼还在喊， 逃票啦，又有逃票的。 可惜保安并未注意到，气得老鬼原地跺脚，一咬牙追了上去。郡王府内是雕梁画栋，铺着绿琉璃瓦，清水砖墙和红色柱子，其间还会有些垃圾桶、观光车之类的现代设施，但都做成了复古形态，倒也不是很违和。只是夜晚的这里过于安静，蓝河走在其间，一时看不到有宋福潭的身影不说，那老鬼还追了上来。他几十年前就是这里的门卫，见不得逃票的。蓝河本想找个地方离魂，搜寻起来更为方便，在星霜肯定不能动作，怕被服务员发现，可这里竟也不便， 老鬼一直跟在旁边。他正想怎么打发掉之时，这老鬼却自己闭嘴了，退了几步转身，嘴里还嘟囔着： 有你好受的。 我是播客赵前景，网易云音乐，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